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您见过汽车装配生产线上机械手臂有条不紊、上下翻飞、精确安装的场景吗？您知道这看似科幻的场景背后，同样工作着一个维护保养团队吗？正是他们的工作让生产线能够安静流畅的运行，就像运动场上的队医一样，他们让运动员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位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长峰。37岁的长峰是北汽集团专业技术带头人、高级工程师，他在工业机器人方面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去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长峰的故事。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将跟您一起认识一位机器人技术专家，他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啊，今年被授予北京大工匠荣誉称号，来自北京现代的长峰。长峰你好。 啊，你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长峰，来自于北京现代。 好的，长峰，我们先来说一说机器人啊。一说到机器人，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都是那种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的形象啊，他们能做家务，能跟人互动啊，甚至我们看到电影里能打能杀。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熟悉，现在咱们工作中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很多工业机器人或者说服务机器人。首先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讲，这个工业机器人跟大家想象中或者我刚才谈到的影视作品中印象中这个机器人有什么区别？那么你每天接触的工业机器人现在能先进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真的精确的穿针引线这样的程度呢？ 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器人吧。一般人的概念啊，机器人是什么？就是机器像人，但是实际呢，我们机器很多跟人的外观啊还是差异特别大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现在有很多机器人已经走入家庭了，服务机器人，比如扫地机器人啊、擦窗户的机器人啊。在工业中啊，机器人用的最多的都是那个串联的6轴工业机器人。工业中用的最多的是汽车行业。机器人先进到哪个程度呢？说它穿针引线，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它不仅能穿针引线，它能做更加精细的工作，因为工业机器人啊，它的精度已经能达到0.02毫米以内了。所以穿针引线对他来说已经是比较粗略的工作了。先进程度嘛，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我有一个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汽车制造工厂可以实现黑灯工厂，把这个工厂啊全部的灯全部关掉，所有的工人啊全部不用作业了，然后呢一张铁皮进去，然后出来的就是一辆一辆的汽车。它那个自动化里面包括所有的零部件的组装啊、焊接啊、装配啊、检测呀、这些全都有可以有机器人自动来完成了，是相当先进的。 你说到这儿呢，我也联想到啊，我也曾经去北京现代的这个装配线参观过啊，当时呢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今天跟你一起对话呢，我觉得非常的亲切。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参观完你们这个工厂之后，包括我们平常看到的其他的视频资料，就像你说的一样，好像这个汽车制造厂的它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量很大啊。想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汽车制造厂在机器人使用的需求方面它这么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 那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汽车制造业啊，机器人用在哪儿？用最多的就是那种批量生产，而且你的产值会相对会比较高，然后呢你的工作呀相对比较复杂一点，而汽车行业正好是这些方面的特点的一个整合体。你像汽车制造吧，它牵涉到焊接，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焊，假如我们用人的焊，人的效率、人的精度，我们还要考虑使用人的一个成本。在我们汽车行业做过一个测算，一台机器人啊，它的工作效率相当于7到8个工人，而我们的使用成本呢，一个人我们一年啊，包括要拿工资，还有各种的保险啊，各种的投入，而机器人啊，一年我们的投入啊，每台机器人不到5万块钱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人我们每个人要加很多的投入成本，这样就体现出来各方面的优势了，一是成本，第二是精度，三是效率，各方面决定了汽车行业啊，会应用大量的机器人。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长峰， 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当今世界最先进技术的这样的机器人技术。那么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有关你的资料啊，了解到你的今天的这个事业的开端啊，你的大学其实不是在北京上的，对吧？等于是通过应聘的程序啊，来到北京现代，那么后来通过工作逐渐在北京扎下根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十多年前，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时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应聘的时候，对未来即将从事的这个职业，当时有怎样的设想和规划，甚至想象？再具体到，我们生活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收入啊，生活方面，当时在这一切的起点的时候，那一刻有怎样的期待？ 这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大学是在江苏省上的中国矿业大学，而我的专业呢是测控技术与仪器。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国家啊对工业机器人方面啊，还没有现在这么重视，当时也没有机器人专业的。然后我那个专业跟和机器人啊也算有一定的相关性，是仪器方面的。然后在大学呢，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机器人社团，我是从小对机器人特别感兴趣。然后上大学呀，大一的时候就加入这个社团，然后因为当时有全国有那大学生的机器人竞赛，加到我们学校那社团里面，跟着别人打下手啊，一点点参与，所以啊对机器人啊特别感兴趣。大学毕业之后呢，也是找工作嘛，在网上也是看到了北京现代正好要招一名机器人的工程师，哎，当时就特别的激动啊，正好有这么好一个岗位，所以我也是想去试一下，然后就从江苏徐州嘛，然后坐着火车到北京，经过面试，经过各种各样的考核，然后最终顺利的入职了。每次没回想起来，心情还是特别的激动的。刚入职嘛，当时也是我们国家呀，确实当时机器人方面条件确实是比较落后，加上我大学学的虽然学的仪器啊，包括加入了机器人社团啊，实际我们接触的机器人和真正的工业上的机器人差异是特别大的。到工作之后啊，所有关于机器人的很多知识我都要重新去学习，因为这些内容啊是我大学里面没学到的。我觉得机器人这个行业在将来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业，特别有前途的行业，也是将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嘛，自动化、智能化。所以啊，我也是一直要坚持下来了。 你谈到这个确实是每一个从大学生到工作岗位的人都要经历的一种转折。就是像你说的，在社团的时候，我们面对机器人的时候，它是一种爱好啊，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各种配置啊，想让它完成各种动作。但是你到北京现代之后，面对真正的工业使用机器人的时候，哎呀，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打引号的，它是要干正事儿的啊，它跟这个工厂的这个效率跟质量，跟你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进场之后，像你谈的，从社团的那种兴趣爱好的机器人，到你进场之后接触到真正的工业机器人，这个大手臂啊，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一刻回想起来，当时这个感受是怎样的？从一个大学生到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作用了，这个初期的培训一般都做些什么呢？ 您提到这，我真的记忆犹新啊！面试的时候啊，正好领导啊带着我去车间看了一下。当时也是我以前在那个洛伊托实习过，就是拖拉机厂，也是当时在国内也算比较大的企业了。但是进入到北京现代的车间的时候啊，真是特别的震撼，那么多机器人整齐划一的一块的进行动作生产的汽车，一辆一辆的，真是把我震撼到了。我从来没见过就这种高自动化的生产线。当时是07年嘛，07年我们全国像那种自动化的工厂还是很少的。在我们国家以前大学我们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表演机器人舞蹈机器人嘛，编写程序，但是到实际应用中啊，这些机器人你就出产品的，而你要有很高的质量保证啊，安全的保证啊。我们舞蹈的机器人我们错了无外乎机器人就摔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啊，你一旦出了大问题，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或者说批量的质量事故是很严重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那么进场之后，经过初期的学习和适应之后啊，包括你后来的大部分工作，这个岗位是在一个叫做保全部的部门工作的哈。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跟你的同事们在这个保全部 主要职责是什么？这个工作环节在整个汽车生产的日常工作中，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你们工作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换句话说，你们的工作难在哪里呢？ 我入职最初就是保全部，保全它那顾名思义就是保障设备安全，就是保障设备啊正常稳定的运转。你想嘛，一个工厂里面全是靠机器人来生产设备，就有一批人来保证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啊，它要稳定的去生产。保全主要的工作职责和内容啊，就是对这些机器人啊，还有其他的智能设备啊，进行点检啊、维护呀、故障的排除啊，主要内容是这些，还有做一些技术方面的攻关、工艺方面的改进。但是呢，我07年啊，也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技术学习是怎样的路程。我当时入职的时候啊，当时的机器人技术啊，确实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学呀。我们使用的是国外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技术呀，被他们掌握着呢。掌握着之后，一旦说你的机器人发生故障了，严重的故障，我们就没法修啊，不知道方法，不知道原理，我们就需要邀请这些设备厂家，国外的厂家过来给我们修，修一次多少钱，结账就行了。至于什么原因坏的，下次如何防止再发生啊，各方面的问题，他都不会跟你说的。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全交到他们手里的，我们就没有话语权了。我心里一直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学到自己的手里面。机器人技术从大学到北京现在是没有师傅教我的，完全靠自学，然后呢从网上搜集各样各样的材料，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摸索很多东西，挺充实的学习的过程，学到一点真的特别的充实。就是工作以后的学习热情感觉比我上大学的时候要强烈很多很多。大学我学一个新东西啊，可能没法用出来，你体会不到那种收获的价值。但是呢，你工作之后啊，我这东西我学完了，马上我能用到我的工作中，能让它给我创造很多东西。我马上学会这个东西，我马上我能展示，我能去维修，我能用新的方法，马上都能用得上。所以呢，我的学习热情就特别的高涨，跟以前大学还真是不太一样。 你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跟我一样都很好奇，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工业机器人平常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第一次看到觉得啊整齐划一啊，然后工作非常就是动作非常流畅啊。但是听你这个职责来说，大家在猜，哎，是不是这个工业机器人也经常会坏哈？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维护？ 对，工业机器人也是这样。它不是单台机器人，它是一个车间，可能有400台、500台的机器人，500多台机器人，每台机器人它都有上千多个零件，一旦说一个零件它出问题了，就会导致整个机器人出问题。几百台机器人呢，任何一个零件发生问题，它都是概率很大的。你就需要保证，可能我们去参观看的是机器人整体化一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在停产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保全工啊，这些员工啊，仔细对它进行点检维护出来的一个结果。设备和人是一样的，平时不注意保养，不注意维护，它肯定会出问题。但是说即使我们再全力它维护保养它，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出问题，是吧？所以我就制作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预案，比如它的电机部分出问题了，我们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把它修复了。哎，它的减速器出问题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20分钟给它解决了。自动化车间凡是用大量机器人的，它全是流水线。流水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1分钟生产一辆汽车，1分钟的成本啊就是1-2千块钱，就是一个工厂啊，它停止1分钟就是损失1-2千。一个严重的机器人故障，你要停2个小时就损失10多万了，成本是特别高的。所以啊，我们要保证我们正常生产的时候啊，一定不能有各种各样的故障。 明白，就是你们这个保全部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维修一台机器人或者解决一个问题，你们是要保障整个生产线整个一个系统能够顺利的运行，而且你们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整个系统停产的时候在做预维护和预解决问题，就有点像咱们坐的那个高铁列车哈。 对对， 高铁列车不在线路上跑的时候，它在车库里的时候做检查和维护，你们是在做这个工作。 对对对，最大的工作就是我们对的这个工作有个比例划分，最好的你做的最好的保全工是什么样呢？就是正常生产的时候你安安生生的坐那儿喝咖啡没有问题。工作做的最不好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你忙忙碌碌，每天很忙，但是你的设备经常出问题。这说明你虽然勤奋，但是你的方法不对。 嗯， 我们如果现在来看的话，从进厂到现在，你大概用了14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成为厂里的技术能手，也收获了各级给你的荣誉和大家对你的尊重。我们可以想见，这期间必然是经历过长期的这种默默无闻的艰辛付出和努力的。你刚才讲这个成长的经历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也接触过很多生产一线的部门。基本上在你这个岗位或者在很多生产的岗位，可能都有两种做事的态度。一种就是比如说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先来进行检查啊，简单的能修了就修了。但是实在费事的呢，他会向上反映说厂里的部门修不了啊，花钱找专门的部门来做。另外一种呢，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无论多复杂的问题，无论要花多少精力啊去钻研，要消化在自己手里。那么就第一种状态来说，我也看到有很多资方是无话可说的啊，那当然只能付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来解决问题。而你所在的这个团队是第二种，就是在外人看起来可能是最费劲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这种工作态度啊，也让你成为今天你们企业的这个技术创新的带头人啊。像你说的，我们也可以想见，如果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在自己手里的话，那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方面的投入。接下来我想请你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说在你处理过最困难最难忘的这些情况，还要拜托你呢，尽量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讲一讲。 我们那个一个创新发明，一个小的维修工具，叫机器人的电机维修盒，这个发明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工厂啊做过一个故障统计，每年工厂啊总会发生机器人电机的个故障，机器人伺服电机坏了。电机坏了之后呢，因为啊我们机器人使用了大量的电机，每台机器人使用6到8个。一个工厂400台，它使用3000多个电机，这样来看，一年它坏个4、5个，很正常的。但是呢，一旦说坏了，就发生很长时间的维修，电机一个5、6万就不说，停滞2小时，损失10多万，合计成本是特别高的。当时我就分析，这些电机啊，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在10分钟或20分钟之内把这问题给它解决了？就秉着这个想法呢，我就开始带着我们的团队进行分析。我首先就把坏的电机全部都拿过来拆解开，我们就查找这电机是老化了，都说是老化了，它哪坏了呢？我们把电机一点一点是拆解开，最后呢我们发现啊，这些所有的坏的电机啊，前面的绕组啊、线圈啊，这些机械部分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它都是最后那个小的编码器它出的问题，都是这个小编码器出的问题。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因为编码器啊是国外进口的嘛，我就开始对着编码器每个小的电子元件去查，到底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也询问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专家嘛，因为我是电器，它电子还是有跨着行的。最终啊，在别人的协助之下，我也查到了，就是这个编码器上面一个储存元件它出了问题，特别小一个元件出问题，就导致整个电机出问题，然后又导致整个机器人出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突然有一天就想到了一个，做了一个维修盒，它就是什么原理呢？它就是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 MP3 和路由器，它们上面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 reset 这个小的按钮。当我们这个 MP3 啊、路由器啊卡死了，实在没法弄了，我们就按中这个按钮，电子元件它不是就恢复出厂化设置了，就是相当于恢复出厂了，我们再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依据这个原理呢，我就设计了一套电路，制作了一个维修盒。当我这个电机啊再发生故障的时候啊，我就不需要换它了。我把我这个插头啊插到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插头上，然后启动按钮开始 reset， 5秒钟啊就把里面它那个小的元件里面的数据的模块跟它清空了。清空了之后呢，我再根据我的需要把数据设置进去，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电机又能接着用了，我们就不用再换电机了。因为换电机是特别复杂的一个工作，电机啊它是驱动机器人转的，一换电机整个机器人都会趴下来的，所以我们避免了这些更换作业，以前2个多小时的作业，现在我们10多分钟就能解决了。一个小小的维修盒每年为我们企业降低的成本超过了1000多万元。然后这个机器人制作厂家、生产厂家、国外的厂家将这个维修盒这个案例啊就吸纳回去，进行了大面的推广。这也是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 我都觉得特别为你自豪，很有成就感啊。 这是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其实真的我们这个做设备的人，就是我们车间也分生产的工人和设备保全的工人。 是吧？那生产的工人总会觉得，哎，我们看我们生产的时候，我们在生产线上焊检查车呀、作业特别的辛苦，而做保全呢，哎，坐在那儿，实际呢，我们真的我们背后付出的很多，他们是看不见的。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我是那个工程师嘛，因为我是全白班，但是呢，我们晚上发生机器人故障的时候啊，那些我们的维修工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必须得协助解决啊，所以就会经常发生就晚上赶来工厂里面维护设备的情况。我记得刚毕业那几年，我没有车嘛，没买车，然后一旦说工厂呢发生了严重设备故障，你打电话，你半夜了一点钟接到一电话，设备出现严重问题了。赶紧蹬着自行车，冬天特别的冷，真是特别的冷，蹬上自行车蹬了10公里，然后到企业里面协助进行修。刚修复完，然后哎，觉得一切都正常了，又穿着羽绒服又骑着自行车回家了。还没到家呢，哎，电话又响了，刚才那个故障现在又发生了，就得重新反复赶回去啊。就是这样往往复复的，晚上经常赶来修复作业。其实这些啊，外人是看不到的，你确实付出了很多。 我们再说回专业，你看现在很明显就是专业优秀，那么有重要任务的时候，大家会想到派你出场。另外一个非常亮眼、非常高光的时刻，我知道就是在2017年，你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办的一个叫做全国机器人技能竞赛，当时你直接拿了冠军，被授予中国大能手荣誉称号。想请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全国机器人技能竞赛，当时它是比什么，怎么比，就是你回想一下当时获得这个冠军，你觉得这个挑战性大不大？ 这是2017年的事，我们国家2016年啊，机器人比赛有雨后春笋就开始了，国家特别重视这些方面。我也是2017年啊，也是第一次参加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比赛呢，是国家人社部和那个中央电视台二套财经频道联合举办的中国大能手那个机器人竞赛。当时也是心里特别的忐忑，特别的忐忑，因为大家一直说啊，你是机器人专家，你是机器人能手，但是真正比赛和你那个平时的经验啊，就很难，你说你拿一个比赛把你经验给用得上，是很难的。我开始是心里也比较忐忑，万一拿不到一个好的成绩，被人笑话了，回来成一个笑柄了，压力还是特别大的。但是呢，真是到比赛的时候，我真是发现啊，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啊，真是在比赛中全都用得到了。这个比赛啊，一共分4关，分别是10进6、6进2和冠亚军决赛。这个比赛其实每一关啊，我的思路和思维啊，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比赛的，我是唯一一个，算是唯一一个做设备维修的，就是做生产自动化生产线的。因为我原则一直是，这么多年工作的原则一直是以快速的、以最简便的方法把这个故障给它修好了。就是说，一个任务放在你面前，你以最快的速度、最好质量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所以一直秉承着思想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每次每个题啊，走的都是捷径。和别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比如比赛第一关啊，是利用机器人去点一个烛台，上面28根蜡烛，还有旋转的蜡烛，如何去利用机器人编程啊，把这些全部点起来。别人的思维啊，全部是走到蜡烛上点下来，抬起来，再走一下抬起来，而我的想法呢，全部比别人要少了好多步，以一个倾斜的角度点着第一个，然后马上奔第二个上面再点着一个，就是每个方法呀。这个方法很难表达出来，这包括第一关一直到第四关啊，每一关我的想法全是利用我平时工作积累的以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比赛的问题的方法。最后一个题啊，可能会最后冠亚军决赛吧，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吧。就说现在啊，最后一关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一个比赛，上面有4个阀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最见的一字阀，一扭90度，然后能把阀门关闭。然后呢，4个阀门全部在注水呢，我们利用机器人手臂将这个4个阀门啊快速的进行关闭，谁关闭的时间短啊，谁就获胜了。操作员给我们演示的是，就是说机器人最顶端一个叉子，我们捅到那个一字阀的中间，然后操作6轴一转，哎，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阀门关闭。裁判也跟我们演示说这样去关，然后我当时脑子我一直在想，如果比操作我肯定比不过这些， 我是做技术的，比操作更比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一直脑子在想。然后脑子就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我就问裁判，我说是不是只要把阀门关闭就行，我用机器人把阀门关闭就行。裁判说是，那我就行，那我脑子一直在想我自己的新的方法。我就利用这个卡子，我就没用两根，我用了一边的卡子，它往上面一调，这个阀门成45度了，再往这边一推，直接有90度了。操作比他展示的方法呀要简化特别多。然后呢，我就利用这个快捷方法呀，战胜了比我操作能力强的人，然后获得了最后的第一名，也是特别的侥幸。不完美观确实我和其他人啊比操作技术真比不过他们，但是我利用的就是一些创新的思维来最后取得最后的成绩。 不是侥幸啊，这绝对是实力。我觉得你之所以能拿冠军，就是有丰富的来自一线的经验。一线经验的核心就是解决问题啊，不拘泥于方法，只要方法是合规的啊，只要解决问题，最快速度解决问题，这个是核心啊。那你14年来积累了这么多经验，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看到你也在带其他人，也在教给更多的人。我不知道你对你工作室的这些成员，你对于接受培训的新员工，你的徒弟，你的学生，一般你在带他们的时候，你有怎样的要求？你有哪些原则？比如说要求他们有哪些是必须做到的，有哪些是绝对不能做的？ 师带徒这方面啊，我一直觉得我的方法跟我们传统说那个师傅带徒弟啊，敬茶呀，那种拜师啊，那种不一样。我跟其他人真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师傅，我全是靠自学的，所以我带人啊，我也是不是说那种，就是有句俗语说学会徒弟爱死师傅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我带徒弟，我觉得尤其是在工业机器人方面，不是说我让他干啥他干啥，那样你培养出来人啊，他没有自己的思维，他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工业机器人人才。优秀工业机器人的人才，他必须有自己主动的思维，有一定的创新的精神，他能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些东西啊，是你靠教是教不来的，你只能是啥呀，带着他去做作业。很多工厂很多项目，这一个创新，这一个难题项目放在这儿了，怎么解决它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把两个一直带的人我都叫到面前，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我们大家一块儿出方法，出思维，出那个机器人方面的调整的思路，我们一块儿把这问题给解决了，逐步的就是在一些做项目中间啊，提高了他们所有人的思维的能力。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方法，我自己对自己的方法比较认可嘛。因为啥呀，我培养的两个徒弟啊，也是分别获得了18年、19年和20年3年北京市机器人竞赛的第一名。我们这个团队啊，在北京市各项竞赛的成绩都是最优秀的。 我觉得你取得今天的成就呢，我觉得可能感到最骄傲和最自豪的莫过于你的家里人啊。接下来想问的就是你工作这么忙啊，在单位承担这么重的岗位责任啊，平时工作有没有影响到比如照顾老婆啊孩子啊，你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今天节目通过广播对他们说的？ 其实你想嘛，尤其是你像我们这种岗位节假日啊，还有那个平时工作啊，你都得离不开手机，时刻关注电话和短信，有问题了你得及时赶来修缮，所以对家里的亏欠其实挺大的。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呢，两个小孩完全是我和爱人两个人一块照顾的，所以呢压力特别大，我们两个还都得上班，还都得带小孩。一旦一个小孩出问题了，把另外一个小孩放家里面，我们带他去医院也没办法。每次是一个小孩出问题，就是全家出动，去儿童医院看病啊，各方面都是全家出动。所以啊，这么多年走过来，其实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好多好多好多，表达不出来，确实是很难。其实挺亏欠家里人的。 没关系，这个语言不好表达，你就在家里用行动来表达吧。最后我问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一个终极的问题，这也是一个 充满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计算机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什么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向未来呢，我们可以说充满各种可能。现在呢，大家看着工厂里这么多的机器人，是让人感觉喜忧参半的哈。喜是什么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来说一说忧。很多人担心未来，比如说20年、30年，人类的工作岗位会被机器人都取代了，咱们找工作越来越难找。我不知道作为跟机器人关系最密切的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是机器人替代人啊，从事这些劳动啊，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大家也不要担心。机器人替代我们人啊，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人类去学更高级的东西。本来人呢，就应该解放双手，用我们的大脑去创造新的东西。我一直认为社会的发展就完全不是说我们大批量人从事搬运工啊，从事一些简单的分拣呀，这些东西，这能根本促进不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我觉得这些工作呀，让机器来替代了。我们人呀去做更高的智慧，我们人呀去做更高的开发和研发，我们做机器人的维护，我们做更大的一批人通过学习，我们设计更先进的机器人，设计更先进的仪器设备来服务于我们人。虽然机器人替代了我们一部分的工作岗位，但是这些给我们提供了其他更多新的岗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有悲观的心情。机器人毕竟它是给我们人类做服务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双手，来减轻我们劳动压力的，好让我们的大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的。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不应该忧虑这些。 好的，说得非常清楚。我们说无论将来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发展，机器人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业甚至服务业、娱乐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像长风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有些机器人有人形、有手臂，有的机器人可能只有大脑和显示屏，无论他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掌控、制造和维护他们的人类，这些人类他们的技术和思想最为关键，长风就是其中的一员。感谢长风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与众不同的这个奋斗经历。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你现在所在行业的大工匠和大能手。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长风的精彩介绍。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